哎呦，我真没看出来，感觉您是干梆子的呀。哎呀，没看出来， 您嘴里够有劲的这，啊，梆子， 梆子很多种啊。 现在人都不懂了。 是啊， 您知道吗？ 我知道啊。 梆子分为， 那当然了，陕西梆子， 嗯， 山西梆子， 对， 河南梆子，河北梆子， 对对对对， 山东梆子， 对对对， 莱芜 新疆梆子，西藏西藏梆子， 西藏梆子， 不知道啊？ 不知道， 往这儿看。 您 西藏梆子， 您是藏梆子？ 什么叫藏梆子？ 不是西藏哪有梆子呀？ 我是在西藏研究河北梆子的。 您怎么跑那儿去了？ 这我得跟您细说 啊。 我是一个西藏人，在这个浩劫期间呢，有一个唱梆子的演员流落到西藏了。 哦， 我就喜欢他的艺术， 是是， 我就跟着他学。 哦， 老前辈，老艺术家， 是， 我就学了很多的戏。 哦， 哎，而且嗓音还特别好。 哦，那为什么？ 西藏那个地方多高啊！ 啊，高原呢？ 哎，广阔 啊， 空气稀薄， 是， 练就了好嗓子， 嗓音好。 哎，学了很多的戏。 是， 但是我们在那儿太孤单了。 为什么呀？ 就我们一个搞的呀。 哦，是 没有同行啊。 哎呀， 这不铁路通了吗？ 啊， 来到咱们华北地区。 哦， 哎，我找点同行。 哦， 研究点梆子的老戏。 是是是， 但是很遗憾。 为什么？ 因为找不到什么同行。 哎呦， 也没有什么会唱梆子的了。 哎， 我感觉呀，特别的孤单。 不不不，您这个见着我，这算找着亲人了。 怎么？ 我也是河北梆子里边的人呢。 您不说相声？ 我大爷唱梆子呀。 那您说说哪一位？ 我大爷是银达子，你瞧。 哎呦，你这，那你大爷可是老梆子。 你大爷老梆子，这怎么说话呢？ 说说怎么瞪眼了？ 不是，什么叫我大爷老梆子呀？ 你大爷 是 他老是唱梆子的。 我怎么听这话这么闹得慌啊？ 是不是 啊是，他是老 老演员呀。 没错， 银达子。 对对对。 哎呦，那咱可以一块聊一聊了。 哎呀，您是哪工啊？ 啊， 您是哪工 啊？是，对，是 啊， 是工的。是，不信你看看。 嗯，不是，我 真的是工的。没错。 不，我那意思是问您，您是哪个行当？ 行当， 生旦净末丑。 啊，您早这么说我就了解了。 啊， 咱们这之间的行话可能不太一样。 是是是， 我生旦。我生旦。 你生旦？ 嗯， 那你是会下蛋的公鸡，公鸡中的战斗机。哦耶。 您这都是梆子里的词儿吗？这 不是，您怎么生蛋呢？您 生蛋就是这什么都行啊。您说的生蛋什么？ 生蛋净末丑 都行啊。 哦哦哦， 生蛋净末丑。 哦， 神仙老虎狗，拉木打球，扫后台，倒痰桶， 你瞧， 给师傅捏脚，给小师弟换尿戒子，帮师娘买菜，这都成。 这好几样你熟？ 什么叫后几样熟啊？ 啊， 说明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 咱们是跟老师学的 啊。没错没错， 入室弟子。 哎呀，对对对， 不是戏校学的。 对对，老话有这么一句啊。 嗯， 要想学得会， 得跟师傅。哎，净往沟里带我。 不是，您还学得真瓷实。 那当然了。 太好了， 会好多的戏呀。 是啊。 哎， 我也是跟我大爷学过。 您也会唱戏？ 哎，对对对对， 有时间我教给您。 您别教我，您不知道我唱什么的。 您 我是胡生。 不，这不成啊。 啊， 不成啊。 我胡生。 我搞艺术的也不可以这样，不可以。 怎么了？ 我们国家的政策是一视同仁的 啊， 因为在我们那个地区都不能够胡生。你要保持这个计划生育啊。胡生你哭嚓一窝哭嚓一窝，这不成。 不是，我老生。 老生也不行啊，你不能老生。 不是，就我这儿带一个那胡子。 我是唱这个的。 啊，您唱这个的 啊？对对对对， 没问题，我能教过您 啊。哦，也行， 生旦净末丑全会。 对对，我忘了， 我教过教过您。 您能生旦、啊？ 对对对对对， 是是， 绝对行。 有时间我向您请教。 哎，对对，有时间上家去 啊， 上家我好好的教过教过您。 哎，是是、啊，不是，那您今儿到我们北京之夜来了，这么多亲爱的朋友，您别白来啊，您得给我们大伙儿唱一出，是不是啊？ 不成不成。大家不要鼓掌啊！我不是驳大家的面子 啊， 我在这儿不能唱。 那为什么？ 我刚才说了 啊， 我这个嗓子是在西藏练出来的。 是啊， 我这个嗓音呢 啊， 经过这个中国科学院专家的鉴定啊 啊， 在这个平原上能摧毁建筑物。 这什么意思啊？ 就比方这个剧场吧 啊， 我要使足了劲啊，咵就下来了。 哎呦，这么厉害！ 那当然了， 那拆迁甭找别人了。 啊， 这玩意儿您这哭嚓一下子就塌了， 啊，不能野蛮执法嘛，对不对？ 哎呦，您 我甭说这个小园子、小剧场 啊， 美国知道吗？ 知道。 头些年我在美国喊了一回 啊 啊，有俩高楼，咵咵。 哎呦， 后来我就跑了啊 啊！ 我有一姓拉的一小子替我扛这事儿来了。哎，见过那小子吗？ 我知道，我知道， 大胡子 啊！对对对， 后来一直没抓住啊，我估计整容了，把胡子头发全刮干净了啊！ 没有，没有， 要不怎么抓不住呢？对不对？ 没有没有， 哎， 哎呀，我没想到您这么大的，您今儿在这儿，您别那么大声音， 我能量大， 不是您稍微小一点声，我们大家主要为欣赏欣赏您这藏梆子的艺术， 这欣赏欣赏我呀！ 啊，对对对， 那咱们。关键问题，这个，那要不然这样 啊？ 您挑一出戏，您挑一出戏，我想想，我教过教过您，行吗？ 别别，这您来的您是客，您挑出戏吧。 您挑， 不您挑，您是客人， 这非死台上不可，今儿您 怎么了？ 我告诉你，我是藏梆子，我老艺术家教给我的。 是啊， 我会那些戏，你会吗？ 那倒是我不会。 对，你看这里边 啊， 这里你看。这没别的东西， 什么呀？ 全是戏， 这里啊， 哎， 哦， 广梆子四万多出， 有四万多出吗？ 有，太有了！你看都没听过吧？ 没有，没有，没有。 我挑戏，我挑出一戏了，你甭说唱，听都没听过了。 有可能。 大家伙哈哈一乐，那脸一红，到后台嘎嘣一下扎尿盆里死了，对不对啊？ 您瞧我死这地方， 要挑也得你挑 啊！ 您是为我好， 这对对不对、啊？ 要谢谢您，谢谢您， 对不对、啊？ 我可会的不多， 你紧着你会的、 哎，好好好， 你会的我教个你也省事。 对对对对， 对不对？ 咱们唱一出《汾河湾》怎么样？ 这个不是你这捡老戏啊 啊， 你新戏不成、哎，因为我们那个地方没怎么看过新戏。 是是是是， 对你这是一说这个，你什么戏什么？ 汾河湾， 你看新写的戏 啊！不不不， 你抻练我这不成、啊？ 没有没有没有， 你要这样我比你会的多。 不不不不， 咱一块唱一个《山楂树之恋》，您这 没有？ 要不你唱一《人渣树之恋》？ 嗯， 你演人渣挺好。 嗯，我就真不会这个。 本来你 这汾河湾不是没抻练您 啊？ 汾河湾是老戏啊， 怎么会老？你汾河湾吗？ 这是历史故事啊，这戏特别好啊。 这不，那也没法唱。 怎么没法唱？ 人太多呀。 啊不不不，咱们就唱闹窑这一点儿。闹窑。 闹窑。 对。 天上人间不是关了吗？我来，我找来着，说告诉我关了。 不是。不是那闹那个窑， 您收拾吧这个。 不是那个， 不是那 闹窑是闹那破瓦寒窑。 啊，对，那不是那个人也太多了， 不多不多不多。 你想那么多人， 没有 四万多演员， 没有没有，站不开，站不开。 多少人啊？ 就两个人， 俩人， 一个薛仁贵，一个柳银环。 啊，那我来这薛仁贵，哎，这个 啊不不 啊。 您不是那什么，我是唱老生的呀， 是啊， 胡生 啊， 我来薛仁贵，您来那柳银环，您， 薛仁贵是男的， 哦，这连男女还不知道呢， 不是，那柳银环给我来吧， 哎，您来柳银环， 柳银环是 女的呀， 你瞧瞧， 你瞧， 我说什么来着， 你说的 我擅长这个呀。 啊，是 我来这个那个蛋啊。 啊，对对对， 你生我蛋，对吧？ 对对对对对， 这俩人得认识吧？ 这怎么认识？这是夫妻两口子呀，夫妻关系。 你来， 薛仁贵啊。 我来， 柳银环。 你是我的 丈夫， 我是你的 妻子。 臭德行， 不是你什么毛病、啊、 你是占我便宜啊？这不是， 不是就台上那角色呀、 啊、那可不就台上这一会儿吗？ 啊， 台底下我可不搭理你。 那倒是 啊， 您别看您戴一个耳钉，我也不喜欢您。 咱们为艺术啊， 没错没错， 咱可不能带有歪心眼的啊。 那倒是那倒是， 行行没问题 啊。角色咱就这么分，好不好？咱们给大家唱。 是，这叫、啊、叫这戏 分河湾呢、啊。 对呀、 啊，闹窑这一折。 哎、啊，要我说，咱还是别唱。 怎么了？ 你这真的你哎，要么这么着 啊啊， 我出主意啊 啊啊， 到时候我请您 啊，干嘛？ 您上我们那儿的时候， 别介， 等您入葬的时候，我再唱。 不去， 啊，我高高兴兴的。 我入葬啊。 就是您 上，哎，行了行了行了，到那时候唱不了了，那不叫入葬，那叫进葬。 对，反正您进去， 我不去，我不去，我不去，咱们就这儿唱得了。 这儿唱不行， 怎么还不行啊？ 你这，你瞧，我没穿着装过呀。 你这你早点啊，到八宝山时候再说吧。 你一点都不懂。 不是你穿装过干嘛？ 寿衣。 还是专过， 唱戏得穿呐。 哟哟哟， 花花绿绿 的。那叫寿衣，那叫专过啊。 那叫 行头。 行，啊是 啊， 你们这叫行头是吧？ 不都叫行头，都叫行头。 没有， 不， 这样 咱们叫素诗怎么唱？ 就这么唱。 素诗唱啊。 你非想唱啊？ 这跟为了满足亲爱的朋友，咱们得唱一出。 那 您是不是？谢谢大家。你看，咱们得欣赏欣赏这西藏的，没错。 既然观众这么欢迎 啊， 我得卖卖力气， 卖卖力气， 我得化化妆。 你还捯饬捯饬， 这么看这不像是。 也倒是，这没错没错，人是一马是鞍。 哎， 西湖景配阳天，人要不捯饬不好看，捯饬出来漂亮。但是我们也不能贴片子包大头，随便包上哪儿，瞧出是个女的来就行了，简单。但是您别看画龙点睛，还真得像李同志画出来啊，一定 好看吗？ 哎呦， 您怎么样？ 秃尾巴鹰似的。 什么叫秃尾巴鹰啊？ 您这， 嗯， 您这还，哎呦，我的妈呀， 多好看！ 还可以，可以。 哎，你看，哎， 啊， 这摆一姿势， 啊， 像不像那个 电影明星 电车压死那个？ 有点像， 反正意思吧。 啊，是是是， 做笔成样 啊。咱们就这个服装、化妆都解决了， 啊、就这样了。 锣鼓家伙也没有， 那怎么办？ 咱实得打家伙 啊！ 你上场，我打家伙；我上场，你打家伙。 锣鼓今儿， 咱还得把这舞台布置布置。 舞台挺好的呀。 啊，不，咱们得搭的桌子。 搭桌子干嘛？ 分出前后台来呀。 啊，那桌子前边儿， 这为前台啊。 桌子后边儿， 为后台。 哦， 这边上场门，这边下场门。 是是是， 我还得搬把椅子。 别，我来吧，我来吧， 我来，我来， 我来，我来， 我来吧， 我来吧。我来吧，我。 你来吧。 音阶跃动，描绘市井风情；声腔抑扬，勾勒精华美景；弹板丝弦，韵律悠扬。听徐德亮演唱《北京小曲》。 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徐道来话北京。前面呢，咱们听了一段我跟王文林王先生说的相声《分河湾》，当然这是一个上半部分啊，下面就到了北京小曲儿这个单元了。今天呢，我要跟大家一起分享和戏曲有关的插曲儿。那么呢，今天我给您唱一段戏名儿。三弦伴奏依然是我们著名的三弦伴奏艺术家李建书老师，主持人徐德亮和制作人小强，录音师乐乐，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天官赐福侠义应图，大门赤醋。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